一开始我以为爱本来会很容易，所以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放心里。直到后来有一天，你和他走在一起，我才发现原来爱情不是真心就可以。我感动天，感动地，怎么感动不了你？明知道没有结局，却还死心塌地。我感动天，感动地，怎么感动不了你？总相信爱情会有奇迹，可是奇迹。